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45集，平生第一次与异性同床共枕，他面向他侧卧着，长长的睫毛合着，勾勒出美好的弧线，轻柔匀长的鼻息细细铺在他脸上，他的嘴角微微噙出一个笑，仿佛是入睡前在他脸颊上掠夺的那个吻的香甜透入了梦中。细嫩的肌肤紧紧贴着他的身体，光滑柔嫩的触感让人心动。橙子大腿处忽然传来一阵湿热，酒窝尿床了。哎，有不纯洁念头的同学面壁思过去吧。酒窝家的房子小，橙子就与酒窝躺在一个小床上。酒窝妈妈本想请黎和小修睡到他们的卧室，老两口在外面打地铺的，黎和小修却执意要睡外间。橙子自打走进酒窝的家门就蜷坐在酒窝的小床上没有离开，酒窝妈喊她出来吃晚饭她也说不饿。知道她父母出事心情压抑，酒窝妈也没有再劝，只端了一些饭菜放在旁边的小桌子上，好歹让她吃一些。直到那些饭菜凉透了，橙子也提不起精神来看他们一眼。酒窝现在尿床了，却完全不影响这小子的甜睡，继续睡得酣畅无比。橙子压抑的心情被这泡童子尿冲散了一些，无奈的笑笑起身，腾出自己尚还干燥的被窝将酒窝挪了过去，自己下了床披了衣裳，坐着愣了一会儿，就想出去到海边走走。拉开卧室的门，意外地看到黎正站在门口，手微微伸出来好像正要抬手敲门一样，见橙子出来微微怔了一下。橙子没有看他，目光冷淡地越过他，当他是一团空气。侧了肩膀从黎身边越过，两人的胳膊轻轻蹭过，触感却陌生冷漠。橙子径直出了门，枕着手躺在地铺上的小秋见此情形一声叹息。黎没有理他，跟着橙子走了出来。听到后面传来的脚步声，橙子加快了脚步。橙子，一声轻唤从身后传来，脚步滞了一下却没有停，想躲开想逃避想甩掉。 我没能保护好你的家人，你是该恨我。 黎的声音平平淡淡传来，听不出表情，在静夜里分外的清晰。 没有，你太多心了。 橙子回答却头也没回。 你一定希望我从来没有出现过。 说什么呢？你想太多了。 我 好冷，我回屋睡了。 感觉到一只手就要揽向自己的肩膀，橙子不着痕迹地闪开了身，没有看见黎的表情，径直向回走去。这一次黎没有跟上来，却感觉到他的目光在身后暗涌成铺天盖地的忧伤。橙子却没有回头，不想回头。真的让黎说中了吗？宁愿他从来没有出现过。自从他闯入自己生活的那一天起，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崩塌，失去工作，失去家，那些尚可以承受，可是家人的安全却是橙子最后的底线。他才不相信那个台风眼中忽然出现的鬼龙卷风是什么罕见的自然现象，恰恰卷走了他的爹娘更不是什么巧合。尤其是他的身边潜藏了一位龙太子的时候，更彰显了事件阴谋的本质。问题是这一切关他什么事？凭什么伤害他的家人？他本是一个凡人，平平静静快快乐乐的生活， 陈欢爹娘膝下，共享天伦之乐。是谁让他失去这一切的呢？现在这种情况，爹娘生死未卜，想来是凶多吉少。他不想面对李，不想跟他说话，当他不存在。也许这样，他可以真的变成不存在，从自己生活中消失，至始至终的消失，从未出现过的那种消失。如果那样，爹娘说不定可以平安的归来。这个恶劣的念头从脑子里面蹦出来，却连带了心脏的一阵刺痛，以至于将门在身后合上时，倚在门上不敢动弹。 喂， 一声招呼在旁边响起，抬眼看去，是小修。 告别完了吗？ 什么？ 橙子迷茫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小修以为他没有听清楚，重复了一遍。 我说，你们话别完了？李走了吗？ 走？谁？ 李呀，他刚刚不是找你告别吗？ 橙子怔怔地看着小修，久久明白不过来这话的意思，抬脚梦游一般朝着酒窝的房间走去，走到门边又折了回来。小修的目光静静地打量着他，让他感觉手足无措。橙子没着没落的拿手理了理头发，揪揪衣角。 哦，我出去走走。 这无聊无用的掩饰之词说出来，自己都感觉没意思。走出门，将门在身后合上，脚下立即发力向沙滩奔去。海风轻柔地抚摸着沙滩，夜风带着淡淡的清闲，漫无边际的海岸线上空无一人。次日清晨，有早起出海的渔民在村头的沙滩上发现了橙子的爹娘。遇到他们时，老两口正舒服地躺在干燥的沙子里睡得香甜。渔民唤醒了他们，他们揉搓睡眼问道： 哎，怎么睡到外面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对于被龙卷风卷走的事情丝毫没有记忆。他们的事情一时间在本地传为奇谈。在邻里的帮助下，橙子家的房屋很快修好了，甜橙屋小吃店也重新开张，小修还是担任主厨。可是自从龙三太子离开的那一天起，小修的脸上就挂了一个别人欠他好多钱的表情，将橙子当成空气，看都不看他一眼，更别提跟他说话了。橙子好几次凑上前要主动搭话，他就当橙子是空气一样的躲开。几次下来，橙子的沟通勇气都被挫平，萎靡地缩到一边，默默地干活。离就这样从橙子的生活中消失了，就像他当初希望的那样，想象中的轻松释然的感觉却没有降临，心中反而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东西，使他常常手上做着什么活不知不觉地停了下来，陷入发呆的状态。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